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德芬，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们一年的课程已经临近结束了，我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提出了一些问题。很多人的问题其实我在课程里面也都说过，如果大家能够按照我说的方法去修，朝那个方向去前进的话，就会看到问题能够逐渐的改善。可是我发现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把自己的注意力、焦点、精力、时间以及头脑的左思右想、各种纠结都放在问题上，而不是放在怎么样增强我们自己内在的力量，好对这个实际的状况有所改进的各种方法上。无法聚焦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严重，也是造成很多人听了课以后觉得很好，可是很快又恢复原状的原因。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惯性模式，我们的习性，只要不注意，只要不用点力，就自然而然把我们带到原来生活的轨迹中。另外就是我们的焦点始终不放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而是着眼在这个问题的纠结点上，反复的琢磨来琢磨去。答案其实都在我们自己的内在。如果你自己内在有谱了，有力量了，或是能够用一个更高的视野、更高的维度来看自己的问题的话，很多事情都能够解决。可是我们往往就是在原来的层级上，像一团卷乱的毛线一样混在其中，每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就是不肯用别的角度拔高自己的视野，增强自己的内在力量，努力在自己身上去修炼，好脱离这个让我们觉得备受困扰和烦恼的困境。就好比说，我以前也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今天一楼的院子里有一头大老虎，你当然会很害怕，你会想要用各种工具去对抗它。但是我们人跟老虎的力气是比例悬殊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只老虎，除非你有什么武器把它一枪毙命，否则我们怎么面对这只老虎呢？也许你可以用各种躲藏、各种抗拒、各种斗争的方法，这其实都会让你疲于奔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能够把自己提高到二楼，可能这个老虎对你的威胁和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修心课里面教的很多方法都是帮助大家提升自己，提升到二楼的阶段。可是很多人就宁可还是在一楼跟自己的问题混战，而不愿意拔高自己的维度。我必须再三强调，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你不改变你应对事物的方法，那么烦恼永远是烦恼，痛苦永远是痛苦，没有办法让你解脱。除非是刚好你的命运走到那里，你进了大运，事情都会顺利的解决，你什么都不用做就能云开见月。我不敢说没有这种情形，我也看到过，但毕竟是少数。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要脚踏实地的面对自己的困难和痛苦，超越它，让自己在各种问题当中成长。针对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我现在分类跟大家做出回答。首先就是亲密关系这一大类，有人说她老公有家庭暴力，孩子七岁了，她时不时要忍受老公的肢体以及语言的暴力，该怎么办？我自己是从离婚之后，我不赞成别人离婚的，尤其是比如说有人问，20年的婚姻里面都没有愉悦的感觉，是我自己的问题吗？我会说90%以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我真的看了太多，自己也经历了很多，绝大多数问题的根症结都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只要我们自己改变了，婚姻就能改变，对方也会改变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会赞成离婚。比方说有家庭暴力的老公， 我觉得这是无法忍受的。也许你会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可是我觉得这种受害也是我们自己容忍造成的。如果他第一次动手，你就让他知道他是绝对不能再打你了，否则你会不计一切地跟他抗争。如果是这种很坚决的态度的话，那他就绝对不敢再动手第二次的。另外就是，如果赌博欠了一屁股债，或者总是喝酒回来就打人，或是有精神性的疾病，或是完全不负责任，在外面包了小三就走了，家里完全不管不顾的，这种我觉得，如果你的态度是觉得自己离了婚以后会过得更好的话，我赞成你可以考虑离婚。在家庭暴力之下还愿意待在婚姻里面的人，我觉得其实他对于离婚之后面对未知的恐惧和来自各方的压力，比忍受这个暴力的痛苦要来得大，所以他宁可不要去面对那些恐惧和压力，而愿意承受家庭的暴力。而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在暴力的家庭之下长大。很多单亲的家庭养出来的孩子也是非常健康而且快乐的，所以我建议，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你真的要看看自己的恐惧，而不是一味的在婚姻当中迁就忍让。在今天的静坐冥想当中，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如果你的关系是不愉快的话，我真的敢说80%以上的原因都在你这里。因为如果关系不愉快，你不去改善又不愿意离开的话，那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记得我跟大家说过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吗？下一集我还会跟大家提到。那么今天就请大家在音乐声中检视一下自己生命当中有哪些困难的领域，你在其中究竟贡献了什么，又贡献了多少，才造成今天这种情形。而你可以改变什么，可以做出什么不一样的行为，而让这个问题能够回转呢？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